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天斗皇宫里，众人聚在大殿之上，与雪夜大帝商讨对于武魂殿偷袭两大宗门之事该如何是好。始终沉默的大师终于开口了，此时的他面庞比以前更加僵硬，一直以来他都受到家族诟病，与柳二龙的事更是受到家族的重重阻隔。可是他毕竟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一份子，家族被灭，大师心中所承受的痛苦比宁风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陛下，您现在要保持冷静，继续隐忍，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 为什么？朕有百万雄师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 不是怕，而是不能。陛下，你应该明白魂师在战斗中所能起到的作用。这次本门被灭，七宝琉璃宗重创，足以证明以前我们还是低估了武魂殿的实力。在武魂殿手中，至少掌握了超过30000名不同等级的魂师。这次行动，教皇应该没有亲自参与。虽然武魂殿损失不小，但是他们手中至少还掌握了20000名强大的魂师，而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，我们可以暂时估算为10名。这样的实力，如果与您的百万雄师正面交战，或许不敌。但您不要忘记，武魂殿还有护殿骑士团，还有那些王国的支持。如果这些魂师夹杂在那些小国的军队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凭我们的力量是不足以与武魂殿对抗的。归根结底，我们所掌握的魂师力量还是太少了，更没有足够的领军人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忍。 最后一个忍字，大师故意放大了声音，从这简单的一个字中，在场每个人都听到了浓重的血腥味。雪夜大帝听着大师的话，情绪也稳定了几分。他之所以表现得那样激动，多少也有几分表现的意味。大师和宁风致都是他倚重之人，同仇敌忾更能将他们拴在同一根绳上。当然，武魂殿的突然发难也令雪夜大帝和整个天斗帝国措手不及。表面上没有人能指责武魂殿什么，但雪夜大帝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。武魂殿对付上三宗，今后的目标无疑就是两大帝国，如果不提早准备，或许两大宗门的下场就是帝国的结局。尽管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都掌握着数以百万计的庞大军队，可是在真正强大的魂师面前，军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雪夜大帝这几天将皇宫的防卫等级大幅度提升，就是怕武魂殿派强者暗杀。大师的双目有些充血，但他仍旧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着冷静的心态。 大师，那您有什么建议？ 想要对付武魂殿，仅仅凭借帝国现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要联合，联合所有与武魂殿相对的势力，逐渐蚕食他们，发展自己，毁灭武魂殿绝非一朝一夕之事。陛下，最好做出长久打算。 大师，你的意思是要与星罗帝国联手吗？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天斗与他们星罗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积怨久矣，不是能轻易化解的。 陛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武魂殿毁灭两大宗门，星罗帝国那边肯定也收到了消息，我就不信他们得到消息之后会不感到恐惧。合作是必然的，而且大师的意思不只是要与星罗帝国合作，我们还缺少强者，必须要尽可能地招揽自由魂师加入我们的阵营，才能逐渐扭转不利的局面。 如果我猜得不错，用不了多久，武魂殿就会有所行动了。他们先后攻击七宝琉璃宗与我蓝电霸王龙家族， 无非就是要进一步巩固自己在魂师界的地位，增强影响力和对魂师界的控制。我们也必须要行动起来。 两位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如何招揽魂师，两位有没有什么建议？ 宗门被毁，我心已乱，还请陛下原谅，我暂时无法帮您更多的出谋划策，但请您放心，我会尽可能地训练我方魂师，让他们能够尽早投入到战斗之中。 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尽快商议出一个结果来。 由于武魂殿的行动，整个天斗帝国已经在短时间内行动起来，外松内紧。至于帝国将采取怎样的策略来面对武魂殿带来的危机，就只有高层们才知道了。正像大师和宁风致他们判断的那样，星罗帝国也已经开始悄然行动。与此同时，武魂殿对外发表声明，表示强烈谴责毁灭两大宗门的凶手，但同时也提出七大宗门的存在年代久远，现在昊天宗避世，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毁，建议七大宗门以武力强弱重新排序，此次排序给现有各宗门一年的准备时间，一年后所有大陆宗门都可以报名参加七大宗门争霸大赛，重新确立七大宗门。这个消息一传出，在魂师界顿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。谁都知道七大宗门意味着什么，如果能够排名其中，对于魂师的招收以及各方面的利益都有着巨大的好处，谁不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排名呢？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年，两大帝国几乎超过 80% 的宗门都行动起来。至于武魂殿发表这个声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，就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了。而对于这一切，前往星斗大森林的唐三却是丝毫不知。 小五，五年了，你还好吗？我终于能来找你了。 星斗大森林中，唐三看着面前郁郁葱葱、绿意盎然的广袤森林，不禁心情大好。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小五的身边。五年了，他心中那道倩丽的身影从未模糊过，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就像宁荣荣寄情于修炼一样，唐三也只有在最艰苦的修炼时才能暂时不去思念那心中的人。带着激动、兴奋还有几分忐忑的心情，唐三终于跨步进入了星斗大森林。一进入森林，便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通过强大的精神力感应，唐三能够清晰地发现周围一些实力弱小的魂兽，他当然不会去随便的杀戮。依附于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开启，以他的身体为中心，半径30米释放。冰冷的杀气惊吓的大多都是那些十年或者百年级别的魂兽，那样他们就不会给唐三造成任何麻烦。唐三已经不是以往的无下阿蒙，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拥有了在星斗大森林中生存的实力，哪怕是遇到超强魂兽，凭借着两大领域以及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能力逃脱还是没问题的。可是他在森林中并没有选择飞行的方式前进，并不是因为飞行会消耗魂力，相反，蓝银皇右腿骨本身的强悍能够令他在空中的消耗几乎忽略不计。唐三很清楚，在这片广袤的魂兽大森林中有着无数强大的魂兽，如果自己在上方飞行，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，那可就危险了。他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惧怕大量魂兽围杀的程度。星斗大森林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所处位置和面积，都是最适合魂兽生长修炼的地方。似乎正因如此，在星斗大森林之中的魂兽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高。当初唐三来到这里时，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不敢带领他们深入其中，唯恐遇到麻烦。就是这样，他们还碰上了泰坦巨猿那样的超级魂兽，以及后来被唐三猎杀并提供给了他外附魂骨八蛛矛的百年人面魔蛛。这是一个危机与利益共存的地方。唐三当然不知道小五在这片大森林的什么地方，他总不能找遍每一个角落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因此他只能根据老师的教导去寻觅。他想起大师曾经说过， 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一般来说 在魂兽森林之中，越是强大的魂兽就会居住在森林越靠近中心的位置。 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寻找小舞，就必须要到森林最内部去寻觅。还好森林中有这么多蓝银草做向导，我只需要释放出蓝银领域与蓝银草沟通，自然能够找到最正确的路线，大可不必担心迷路。只是星斗大森林的面积太大，没法跟所有蓝银草都联系上，不然单是通过蓝银草传来的信息就能找到小舞的存在了。 对唐三来说，有可能遇到的危险与见到小舞的迫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。他笔直地向内部行进，以极快的速度在星斗大森林内走了整整一天。夜幕降临，唐三找了一处地势相对高一些的地方停下来。一天的奔波使得他也有些疲倦。蓝银领域开启，伴随着一圈淡蓝色的光芒从他体内蔓延而出，很快周围的蓝银草都释放出兴奋而欢快的情绪。奇异的景象出现了，唐三身体周围的蓝银草突然快速成长起来，很快就长到了3米高度。粗大的草叶开始彼此纠缠凝结，通过彼此之间的联系为他们的帝王构建出了一座坚实的房屋。正在唐三准备吃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就休息时，突然他的蓝银草传递给了他一股特殊的气息，那是一种以前他从未感受到的陌生感觉。普通的蓝银草只有最低的智慧，只能通过情绪令唐三感受他们的变化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只不过这一次唐三感受到的情绪却是一种紧张和抗拒。 能让蓝银草产生这种紧张情绪甚至有些恐惧感觉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强大的魂兽吗？不，应该不是。星斗大森林毕竟是魂兽森林，这里的魂兽已经生活了成千上万年，蓝银草自然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。能让蓝银草感到紧张抗拒的必然是一种陌生的事物，或者是人。 唐三快速推断出了这些，但是也并未在意。星斗大森林中出现猎杀魂兽的魂师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他今天之所以停留在这里休息，就是因为已经走到了千年魂兽与万年魂兽过渡的位置，再往内部前进将遇到的就将是万年魂兽了。杀神领域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会小很多，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地来对付这些魂兽，以免出现危险。因此他首先要让自身的状态恢复到最佳，在这里越来越危险就代表着他距离小舞也已经越来越近。对唐三来说，在淡淡的紧张之外，更多的却是兴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